锵锵三人行呀，今天这个伟杰真是眼前一亮。 我今天是配合各位主题， 我都忘了刚才坐在你这儿的是哪个女嘉宾了。你往这儿就所以说，要不说这女的她怀上孕了，毕竟她没法跟这个比。不是怎么说来着？ 你在被投诉。 没，刚才那集我怎么夸那个又婷的，你没听见？ 一样啊，一样，同样的夸法。 一样的，直接 repeat， 然后把女主角名字换一个。 对， 不是我伟杰，我这次发现你画风大变呢，你是怎么回事？ 因为最近呢，失手剪了刘海之后，大家就一副幻觉，我可能最近年纪比较小，然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衣服，直接就朝着那个制服开始走了。 我觉得我昨天好像在啤酒吧里刚见过你似的。 哎，你的一手啤酒来了。 真的，哎，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往日本方向二次元那种发展发展。 我找到未来的路了。以后我们来上锵锵的前一天，我们会发动网络投票，就是有几个这个女优的那个衣服给大家选， 哎， 然后最高票那个我们隔天就穿 了。所以看伟杰今天的服装哈，大家说出来的想象，就是我们心底的最喜欢的欲望哈。他一说这啤酒屋女郎这样，我看就是护士。我现在在我的幻想里面替伟杰啊头戴了一顶护士帽。 要打针的嘛，赶快把道具拿出来。 这里有个红十字啊。 我觉得你要是将来发了心脏病，这种黄护士在你面前，你能把血喷出来，我觉得。 那马上站起来。 站 起来。就什么药都不用，给我伟哥就够了。 就站一个旁边就可以醒了。 对啊，而且那个我眼睛都离不开你的麦。 真的哈、 哦。你是麦还是麦所在的区域呢？ 不，麦，我是担心它掉下去。 是。 担心。 我会努力把它撑好。 伟杰有的时候就是女人在打扮上突然间换一种画风啊，往往暗示着一些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转变。 是， 你最近是 什么都没有？我刚刚摸一下肚子。你知道最近是一个很敏感，我们现在女主播在办公室里面啊，就会不断的被问，你只要胖一点，你说你怎么了？我就胖而已，没别的。 不管这个婚前婚后， 真的都问。现在因为其他不 care 到底是婚前婚后，大家就只 care 如果你怀孕了谁来上班这件事。 而且你看你的这个发色跟这个黄衣哈，好像整个你这个人就显亮。最近不是太王驾崩了吗？我就 对不起，我去换一下衣服。 过去他在我们女嘉宾里啊，被认为是他最长得最像泰国的美女。 那是吗？泰国 现在也还是很像泰国人、 啊。现在像越南。 我什么时候可以摆脱东南亚系？就是感觉一直在东南亚这个区域流传。哎呦， 这对我们北方爷们儿格外的有吸引力，你知道吗？ 是哈。哎，好吧，那我就继续保持如此的那个像泰国人。 为什么我刚才说像越南，你马上脸色一沉呢？越南， 因为我很想突破那个以南，我想往北走一点，但一直无法往 北。越南美 女没走成，但是我看你走到东营了。 越南美女有个优势啊，皮肤白啊。 哦，那我没有这个优势，我是黑的。 别说什么越南，你们这个南方人可真是，这东南亚的基本上不以白为特点。 可是越南的特 点，我们以黄为特点来看。 哎，你上那些网站看看。 什么网站？好像不知道，王老师。 哎，越南女生都是白的，至少能上网站的都是白的。 那你是没见过我们那个哈尔滨的女性。那这。 我老婆不准我去啊，所以真的没去过。我老婆连去深圳都要跟着我。 咱除了这个还能聊点别的吗？对吗？ 不聊别的，不聊别的。 咱得聊点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事情，对吧？ 这个是正能量事情。 正能量的事情嘛，比如说最近这个三星那个手机炸了，那就是很值得 正能量的， 让人听了兴奋呢、啊，对吧？让我们国产民族工业，对吧？听了，哎，他们本身为什么犯这个错啊？要叫我认为他就犯了当年我们大跃进的错。你知道我们大跃进吗？就是说多少我们要超英赶美， 对， 哎，我们要多长时间之内要超过去，就是东方民族啊，后发国家呀，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有一个毛病就是太着急。太着急。三星这个 Note 7他非要在 iPhone 7发布之前，他要抢在那一个月之前先发布，结果发布之后53天。哎，我觉得这是三星历史上最黑的，这算不算最黑的一次坎儿啊？ 灾难吧，灾难， 大灾难。 不仅是对于他们嘛，对于好多的手机迷啊，香港很多三星迷的。 三星香港卖得非常的好。 因为手机的用家基本上两大阵营嘛，对不对？ 就 Android 或是苹果这两大系统嘛。 对啊，那大家，而且有时候是特地要对抗的。 对抗美国霸权，然后买了韩国货，对不对？现在非常 其实我那天看到爆炸消息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 lucky 没事，因为我上次就直播做了那个 Note 7的开箱文，它能够所有用的功能我都用完了一遍，后来发现还好那一只没问题，没被炸到。 哎呦，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说专业和不专业有多么大的区别，我最近亲身有一个体会，因为啊，我特别重视这个影音质量，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买了一个全香港最棒的电视机，这当然咱也不给他做广告，因为我接下来还要摧毁他，是个韩国的品牌，我只能这么说。你看他的这个专长，就是他 是湖面的吗？ 他集结对湖面的，然后他集结这个所有的他的精英力量啊，用在这方面，用在这方面，还不是这个还不是 LED， 是叫 OLED， 一种更新的技术。我跟你说，就是你一比起来，确实这个电视机啊，我觉得就是完美绝伦，甚至它就是互联网电视，拿着遥控器就直接，你知道吗？就是，哎，当然互联网电视有很多，问题是它这个互联网电视啊，真的上网非常快，所以呢，你在网上什么小电影，哗一下大屏幕都放，不是这种小电影啊， 哎，我哪一种？ 不是女优的那种啊，我是说，但是呢，因为我买了它一个这么高端的电视机了，它赠送。 对， 赠送给我一台他这个品牌的手机，按说这个手机呢也是就像三星 Note 7那些功能什么， 应该是好的， 那么他都有，气得我呀，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不是主力发展的，就不是他专长的，他随便做一个这个手机啊，和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就叫这个用户体验相比之下，就气死你，你知道吗？他是那么，你就知道你用过了这个不人性化的，你才知道什么叫人性化。 对， 那个摁呐，就是所有怎么让你用的最闹不懂，怎么样让你用的觉得最烦，他就给你弄成什么样。所以你就知道，你看同一个品牌，他极力研发的一个东西，集中力量的一个电视机，让你觉得这么人性化，但是它同样品牌搭配给你一个手机，它没有用力发展的一个项目，你就可以天差地远。 这事情有两个错误嘛，第一个，他们不应该送你这么烂的手机啊，对他品牌形象有影响。第二个，你拿了这种手机你本来就不应该用嘛， 懂我意思吗？拿到想用一下， 拿到我通常拿到这些赠品，第一个事情 先送人， 菲佣 不是 啊，他感谢你， 我不是，我为什么？我一开始还以为我说捡着了，因为我丢了一个 iPhone 6那个 Plus， 那么我现在订这个 iPhone 7，你知道吗？就那个亮黑的那个，不是现在都没寄到啊？ 不要买，不要买。 说亮黑的上面都有指纹是吗？ 对，两天就刮坏了，人家展示机都不放。你要问我是三 C 小达人，你不知道我是三 C 小达人这件事吗？ 是啊，我是苹果小达人呐，我们苹果有专门的皮套。 那你干嘛要买？就买普通的就好了。 哎，有的时候我把衣服打开， 脱开的时候有个发亮， 皮肤的晶亮，对吗？ 我来当裁决， 到现在不给我，所以我说我拿这个韩国这手机 备用 吧，把我气的脑溢血都能发作了，你知道吗？就这么笨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那是设计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苹果人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真的是不用脑思考，你怎么按你都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然后但是另外一个阵营的时候，就确实是它的 UI 是不够，我们说不够 user friendly， 就是它就是一种设计师所设计出，他觉得啊就是这样 ABCDE 往下，但我们只有 A， 我们没有看到中间的过程，是按不到的。所以它就是在这个页面的设计上就是差在这个点。 它对啊，它是你，可是它的好处有外加功能嘛，假如你懂的话，它那些 programming 那些程式啊，你可以既加很多东西， 对对对， 可是你要用心去 使用。是，咱现在先别操心外加功能啊，里边的爆炸问题现在先不是炸弹了。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Note 7啊，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特殊的心情啊，啊，你看电池炸了，然后你这样往下看。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执着的一个上访，不是上访者了，叫张思彤，他就是手机爆炸，然后他用他的经历说明三星在对待国际市场和对待中国大陆内地市场的这个方面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啊，然后你再看看下面，这个。哎，这是网友的这个稿，我刚刚，这家伙你瞧瞧，这就是 Note 7， 就是他弄的。 Note 7现在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是吧？然后你再看下边，他们说怎样给 Note 7充电呢？要用这样的防护设备，拆弹装置。来到下边说 Note 7，哎， 敌人在前方，赶快把你的怒气丢出去。 你上阵作战可以少带一个手榴弹，只要你有怒气，千万别往下。然后说这怒气充电的时候，旁边都要有一个灭火器。你再往下看，说如何给怒气充电？ 对，要降温， 要降温，把冰桶。啊，这就是三星。有人把韩国称为三星共和国，你听说过吗？就是三星对于韩国经济的这个影响之大，这是他的创始人李秉哲，宋哲的哲啊。然后你再看下面，哎，这是他的后一代了吧？后一代这个叫什么来着？ 李健熙。 李健熙。 好可怕的男人，没有脖子啊，看到吗？ 这个呢？ 这个 李在镕， 对， 李在镕，这是比较最新一代的。 他现在要进入董事局来，就是正式第三代接班。现在是他来处理这个三星的这个爆炸事件啊，跟苹果的官司，通通都是他接下来要做的。 跟他有关系吗？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 除了处理以外， 我觉得大家有关，大家就这个集团， 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跟他有关系。 对，我说成因原因啊， 成因应该，哎，这个是有八卦的。 哦，八卦，你现在看看这个。这个不姓李了，这个姓高，他是三星移动部门的总裁，9月2号高东镇公开致歉。但是你看中国媒体报道加个括号，但不包括中国地区。这次好像有些中国网友很愤怒，就觉得，哎，我看他们有的人说了，就说这53天三星整个的应对，整活生生就是一部企业错误应对的教科书。就说一开始召回，一般一次召回可以原谅，但是一次召回之后又出现了二次召回，然后一开始说我们这电池啊来自于什么不同的供应商，现在召回我们给你换新的，结果换新的又炸了， 对 吧？而且呢，第一波先冲着国外，到了第二波，你开始说，哎，中国没问题，中国用户没问题，中国的什么这个， 说什么中国电池不是他们三星海外发展的他们所用的电池，所以不用换。当时他们是这样说， 结果 照样炸， 又炸了，又道歉，最后炸到人家美国飞机上去了，是吧？ 那站在香港的角度，那它的灾难原因从它一出来就开始了嘛。香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刚才也是给三星做了个广告，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佳慧讲讲。 那因为我说从香港的角度，它的灾难从这53天是吧？ 对， 几天以前早就开始了嘛。因为香港广东人广东话，那 Note 7，Note 7，从香港就是那个脏话嘛。 哦，香港粤语里边是骂人话， 粤语的 擦 嘛，擦这上面，对，说人家笨，这是男人的生殖器官。从他一出来说 Note 7已经 不好了， 对，已经 取名很重要， 对，已经很好笑了，像 iPhone 7也是 i7 这样，可是比他好一点点。Note 就是香港 是没有， 对，没 Note 香港广东话等于是说人家是一 Note 这一 Note 管，一 Note 这是一根一条， 说它是生殖器嘛。 啊， 就是三星弄了个生殖器出来，结果炸了，就是对香港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故事。 而且香港也也是受害区嘛，就是说他也是说资讯公布不够快，乱七八糟，还有退款手续慢。那可是希望从不好变好吧，因为香港马上有一群消费者，而且香港有个消费者委员会，就借这个事情呢、啊、马上做了调查，准备出报告，说要香港怎么立法规来规管这种消费品。因为现在这种手机电子商品啊，不纳入规管的这范围的，香港有很严格的规管的。比方说你家里那个什么烂电视啊， 烂电视不烂手机， 送的手机很烂、啊、那个好电视万一它变烂的时候啊，你万一你觉得它有问题，很严格的规管的。可是一些那个同样电子消费品没有，所以说现在把它纳入规管。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赞美香港，而是我经常说的，什么事情都会在所有地方发生，可是那个文不文明在于说你怎么样来回应它。好吧，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我们该管的管，该立法的立法，该赔偿的赔偿，而不是说不承认不面对呼天抢地这样子。 哎，但是这个韩国的反思比你的这个更深。就是他这次就是讲，你看市值一下子股票下跌啊，跌幅达到蒸发了200多亿美元，一下子200，而且像全球250万台手机，就是说中国地区是19万台手机， 19万， 这个损失啊，这家伙，而且他们现在感觉到，就是说这是韩国的这个家族企业，韩国就是一开始是这个家族企业化，后来什么企业家族化，到最后这种大家族企业 在是韩国经济的可以说是多半壁江山了、嗯、但是近几年的家族企业频频出事儿， 对， 比如说现代企业又怎么着了、嗯、这个还有哪，就这次三星的这个事情让他们发现，哎，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的反思很值得中国人的改革借鉴。因为呢，就是三星采取的是威权体制，就从上到下垂直的，对，这样的企业机制呢，好处是什么？办事快，嗯，啊，打全公司提出一个战略，夸其，而且我觉得这个三星企业，你知道吗？它的创始人，刚才你看到了，它是一种什么管理体制？非常有意思，有点像，要照我说，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嗯，就是说啊，秘书室，它这个秘书室是个至高无上的部门。嗯，这个秘书室啊，既相当于他的情报安全部，又相当于他的发改委，又相当于他的什么，然后老板据说负责高瞻远瞩，秘书室负责这种研发方向， 落实啊、落 实方向，分公司子公司负责具体什么施工，它是这么一种机制。所以说这种机制的特点是效率高，不用像那些个所谓民主化管理的这种企业吧，办一件事情部门之间扯皮啊，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呢，这也就酝酿了一个，就是说一旦犯了错，方向性的错误，就像三星这回，那错就不是小错。嗯，哎，你刚才讲李在镕这八卦什么八卦？ 哦，有小八卦说呢，其实哎，这个没有考证哦，但是这是业界传的，嗯、就是说 从来讲的都没证据。 就是他们说这个其实第三代这个李在镕，他一直都不想要再做通信，特别不想要做手机的部门，他觉得已经差不多到顶了，他不想来做，他想要换做的是健康部门。也有人说他说不定就是用这一次呢，完全的收掉他们的手机部门。转去做健康， 那这代价太大了吧？这家族企业出败家子儿了，我觉得。 有人就说他富不过三代啊，他上一上台就预见这件事情，马上就有网友就唱衰他这样子。 代价太大了。可是刚说那个他们的管理方式啊，令我想到不同的阵营做手机，最近几年都不断被批判嘛，血汗工厂嘛，对不对？代工等等，香港也有的。我是坦白讲，我是蛮无知的啊。我是最近才听几个学生，香港的学生跟我讲，前两年的事情，而且是他们去打工啊，赚钱啊，交学费什么。原来在香港的新界，你就要去新界吃喝玩乐，吃什么豆腐花什么，很非常。 他们是来我们公司打工吗？ 喜欢工厂？啊，对，这里就是新界哈。我告诉你啊，他们是这样描述的：有些地方，哎，搞不好这里附近也有。有些地方你以为是停车场哈，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停了几辆那种货柜车哈，原来就在里面打工，就朋友找朋友，那个手机的品牌不说了，反正是最大的手机品牌，然后呢，从早到晚24小时不停的，可能分两班，嗯，然后呢，我那个那几个学生上晚班呢，晚上大概10点钟去，一进去呢，一群人赶上那货柜车，就坐在货柜车里面，然后。门关起来，然后大家就在那个车里面装负责自己那个部分，然后4个钟头才给你收拾15分钟，然后15分钟也不准睡觉，是半夜不准睡觉。他说怎么办呢？大家出来围圈坐在那边，互相握着手，用力握着手，谁睡了谁就捏醒对方，是这样做的。然后呢，我说他发薪水是怎么发？就给现金。嗯，有个工头出来，发工资，然后掏，那很明显，里面听起来非常可疑，因为呢，你不可能发现金嘛。通常发现金的工作哈，像我们节目哈，我们没发现金哈，那是有问题的嘛。原来所以我们那个看到手机了，除了享受它，就总是听那些甚至自杀跳楼也听很多嘛哈。就我就想不到香港，所以我现在来拍电视看到那些。可疑的货柜车哈， 你都打开敲敲门可以买新手机吗？ 我都担心里面有一群人在那个被剥削， 所以香港人用到什么好东西也是 no 差、嗯、是吧？哎，不过你刚才一讲到这个语言啊、嗯，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个挺逗的一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啊。福原爱，哎，就为什么想起你了？想起福原爱， 你要嫁给台湾？ 来，来，我给你看一段，就说这个语言是多么的重要，好像是一个英国老记者访问，抓住福原爱，对吧？但是呢，没人翻译，于是他找了一个据说会中文的美国小伙子。哎，这美国小伙子真是很自信，是吧？你看看这段，把我逗坏了。 And any improvements in particular? You are just older, more wiser, more clever than 2 years ago? 现在你更聪明，2008年到今年，为什么你不一样的，对不对？ 不一样，对不对？几天有可能没训练，他今天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吧，然后我今天打得也好。 Her opponent, she played very well, and she was very excited for the outcome of 4-0. Very excited, very fine performance. That's Aiko Kahara through to the semi-finals of the women's singles event at the Cal Cup Portal Grand Finals here in Seoul. 哎，伟杰，你说你长得像泰国人，穿得像日本人，倒是对韩国挺有感情。 哎，我们要研究周边的环境嘛，都要聊一下。 哎，你为什么对韩国比较喜欢用韩国的东西呢？ 我用的是苹果。 你不是三星？ 还有华为。哦，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用三 C 的用品，那所以刚好现在买的就这几家可以用嘛，所以我大概对于每一个不同的产品，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你一些，我觉得优缺点在哪里。 你觉得韩国的产品有什么缺点？ 我觉得就是不够人性化咯，我觉得这不是就是韩国的缺点，就不够人性化，而且有时候出到最后都很像。嗯，如果是电子产品， 跟台湾有关系吗？因为台湾好像不是苹果主导的，是一半一半的。因为现在香港是好像是苹果偏多这样子， 对，台湾也是苹果偏多。 那跟你来自台湾相关吗？那种对于韩国货的感情啊，台湾嘛，对于日本、韩国那种感情比较深。 我觉得好像一半一半的。如果说是比如说我的父执辈啊，就是或者是特别是男生，他们就很讨厌、很反对韩货。然后女生呢，因为受韩剧啊什么什么影响，觉得哎很好啊。然后比如说就什么那个谁谁谁或用的韩国手机，然后在电视剧里面就觉得那些手机感觉特别好用，或什么样子了。我觉得是接受文化程度不同，你对那个国家的一些看法也会不同。就像比如说我爸跟我妈两个人就是两个极端，就我妈就一天到晚吵着叫我带她去韩国玩，但我妈出国一定要带着我爸，一定要跟着我爸去，但我爸就说但我坚决不去韩国，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到底要不要去韩国玩这件事情。 对啊，哎，为什么女的好像比男的喜欢韩国的多？ 我觉得一方面看韩剧，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环境很浪漫，很好玩。还有韩国，如果以旅行来说，真的很适合女孩子去。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群女生，比如说再过两个礼拜我也要去，就一群我们四个女生要去玩，我们就会选说那要去韩国，就是我们选的是去韩国，因为买东西便宜，吃东西也便宜，然后就是 顺带变得更漂亮的回来是吗？ 对，但只去四天可能没有办法变得太漂亮，再去久一点可能就会更漂亮， 刀口还没长好。 对，这有冒险的风险在的。 还有韩国的化妆品啊，美容品啊，因为以前女生用要么用欧洲美国的，要么日本的，相对贵。后来有一阵子呢，美国韩国突然出了什么雪花秀什么什么，也是偏 雪花秀也贵啊，雪花秀很贵的。 可是对于欧美那些，它是便宜的啦。可是听说它可能宣传做得好吧，效果据说不错。 你先告诉我是什么，我再决定贵不贵。 雪花秀就是它是在如果是韩国化妆品来说，它是属于韩版的一线，比如韩版的 Chanel， 我们来这样讲。哦。所以雪花秀呢还是算贵的，但我觉得。女生的话应该是就是流行性，就是韩国的流行性的东西是很快的，然后像日本的女生的妆容呢，它就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韩国女生就是比如说比较艳啊，然后颜色啊什么的，那日本女生重比较重保养，就说他们可能就是走的方向是不同的。 我不敢说我一定对两个国家是有偏见的啊，但是呢我大体上觉得这个日本好像内涵更多一些，韩国的那种就是追求这种表面上的目标，你会觉得更明显一点。就是好像说，比如说我对有些韩国产品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好比说这个电视机颜色要鲜艳，哇，就鲜艳，超鲜艳，它就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它不像是 很多你知道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呢，它是需要非常圆润的，在多个维度上多个元素上达到一个总体的一个平衡。但是有时候韩国我觉得包括有时候韩国人的性格是吧，日本啊你跟我们领土纠纷咣叽我把大家给你都弄了，就它特别愣，就有那么一个劲儿。 我是有偏，也是有偏见，尖沙咀香港有一条小韩国街 啊，对， 全部卖韩国食品餐厅呢，其实90%的店都属于同一个老板。 对对对，什么新世界还是哪一个， 其实老板背后是同一个人啊，你说你去哪里买都一样， 价格一样， 钱都是他赚。